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101集。没敢发出声音，迟志汉放慢语速，让齐城看懂他的口型。你干嘛？齐城也用同样的语速，让迟志涵看懂他的口型。手机，手机正在放弹幕。迟志涵摇头，不想给他。齐城抿嘴，眼睛眯了一下。弹幕已经开始刷问号。迟志涵放在锅里的五花肉煎的时间久了，开始从漂亮的焦黄色慢慢变黑。高清摄像头的坏处。迟志涵用最快的速度把五花肉翻面，镇定地继续操作。 喜欢吃稍微脆一些口感的人呢，可以把肉煎到刚才那个色泽，不过要把握好火候，这个颜色时间再久一点就焦了。 他一边说一边瞪齐城，他居然蹲在下面不走了。不理他。迟志涵开始往已经熬出一层猪油的锅里面放冰糖。 冰糖要放小块的，大块的一定要砸碎了再放进去，不然等到肉焦了冰糖都不会化。 迟志涵的声音明显顿了一下，他已经把冰糖丢了进去。红烧肉的炒糖色是很关键的一环，所以丢了冰糖之后开始不间断的翻炒。然后就看到齐城学着他上次直播时的样子，把手伸到桌面上开始摸索他的手机。迟志涵简直快要哭了，他没有拍脸，镜头都在对着台面，也就是说齐城现在的动作所有直播的网友接近200万用户都看到了。 我操，那只手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吧？ 不，你不是一个人。 程怡？不会吧， 不至于吧，迟志涵居然在家直播。 迟志涵真的脸都绿了，一不留神又忘记翻面，五花肉的油在冰糖的作用下开始飞溅。齐城的手正好在附近，一块很小的焦糖溅了出来，沾到了齐城手上。迟志涵第一时间关火，第二个反应就是把齐城从台面下面拉起来，拽着他的手去冲水。 痛不痛？ 心疼死了，那么高的温度，第一时间冲了凉水也仍然红了一块，眼看着就要起泡了。 你在直播？ 齐城脸红，却又不想推开迟志涵的手，身体下意识靠近，另外一只完好的手很自然地搂住了他，完全无视已经被一片问号、感叹号、狗粮以及啊啊和卧槽占领的弹幕。迟志涵在台面抽屉里放了烫伤膏，顺手拿出来开始帮齐城涂药。 你要手机干嘛？ 你手机里有街景素材，你昨天忘记给我了。 齐城瞥了一眼弹幕，声音变得更轻。 啊，你直播还开着？ 齐城的漫画需要几个十字路口的素材，迟志涵昨天去公司的路上顺便拍了几张，回来之后两人腻在一起，完全忘了正事。 我今天要交第一本的初稿了。 齐城解释得很认真，他很愧疚，这是迟志涵第一次直播，但是似乎弄得直播间里全是卧槽。迟志涵红着脸把自己的手机交出去，红着脸看着齐城把他自己的手机调到直播间，中间还顺手给他刷了一堆礼物，气得掐人。 之前平台要收一半的，不许给我刷礼物。 哦。 齐城很听话，看脸摄像头，确定没人看到他们的脸，凑过去亲了一下。 我走了。 迟志涵很难解释自己为什么觉得舍不得，所以干脆搂着多亲了一下。 你干嘛还从台面下走？ 简直疯了。齐城也有些窘 不忘记了。 等迟志涵重新开火做红烧肉，弹幕已经再也不是刚才平和的模样了。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，我无法想象有钱人家的桌底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景。 桌子底下有那么好玩？诚毅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你钻，你直播的时候诚毅钻。 我只是想学个红烧肉，可是我现在只想找根绳子吊死我这只单身狗。 齐晨好温柔，齐晨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 你们都没发现刚才那位大佬刷了多少礼物吗？平台扣一半的话，我比较同情我们家小池，这个月的薪水能不能赚回本钱？ 迟志涵努力让自己面不改色心不跳。 焦糖色是很重要的一步。 迟志涵的第一次直播啊，虽然似乎因为齐城又增加了50几万的在线人数，虽然看起来平台老大还很开心，虽然以后的无数次直播齐城都很习惯地从台面下钻出来，有时候啥事没有，只是想亲一下。迟志涵准备了很久的美食直播很快上了热度榜，以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方式。慢慢站稳一线主播地位后，迟志涵某一天突然想起了任俊友这个名字，搜索了一下，却发现他的人气长时间的只能维持在几百左右，甚至还不如玩票性质的主播。很正常的此消彼长，迟志涵越来越好，而一开始把自己放在要斗倒他这一方的任俊友死咬着不放，就只能越来越差。他之前直播的调侃都被迟志涵自己的直播一一打脸，日常直播中三头两天出现的被迫撒狗粮活动圈住了很大一批诚意粉，而诚意本人的微博已经沦为了痴汉微博，只要迟志涵微博发的东西他一律转发，并且发送三颗爱心，一颗红心向老婆。粉丝从眉眼看到最后认命也只用了几秒钟，毕竟这微博之前除了发官宣冷清的毫无人气，现在这样经常发狗粮倒是热闹了不少。那一年春节，齐城终于出门和迟志涵一起回了齐家老宅。齐爷爷临终时念叨的团圆在那一年终于实现了。齐长青、齐长明、齐鹏、齐城和迟志涵，齐宁一家三口热热闹闹地坐满了一张圆桌，这也是迟志涵家变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饭。觥筹交错间，总觉得满目的红彤彤都带着幸福的模样，所有人都很开心。齐城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握着他的手，手心不再潮湿。齐长青甚至倒了浅浅的一杯葡萄酒，要求齐城至少沾一下。老一辈的人对于喜事仍然离不开酒，齐城没有推脱，低头微微抿了一口，然后全程微微红着一张脸。回洋房的路上，齐城脸上的酒气居然还没有消，搂着迟志涵在他的颈脖附近撒娇，蹭得像一只巨型金毛，嘴里的热气熏得迟志涵耳朵根都开始痒。 暖暖的。 嗯， 被齐城蹭得口干舌燥的迟志涵很敷衍地拍拍他的头。 要抱。 本来就长得好，微醺的时候眉眼完全放松，耸拉着长卷的眼睫毛，撩拨的迟志涵心软如泥。本来已经搂得很紧，被他这句要抱勾得只能更用力一点。齐城似乎被抱得开心了，蹭了一下，对着迟志涵撅起嘴， 老婆要亲。 你到底醉没醉？ 迟迟还有些不习惯这样销魂可口的齐城，觉得自己快要克制不住狼女本性。齐城睁开眼睛，捧着迟迟寒脑袋亲了下他的鼻尖，嘴角又扬了起来，宣布 没罪，要亲。 那就是醉了。迟迟寒对齐城的酒量叹为观止，真的就差不多是几滴葡萄酒啊。 要亲。 齐城晃晃头，对迟迟寒停顿很不满，头一歪凑近了一点，直接咬住迟迟寒的耳垂，也不用力，含了一会儿开始用舔的。迟迟寒一哆嗦，痒得直缩脖子。 老婆。 齐城又喊了一声，呢喃的带着眷恋。 唉，你以后真的不能喝酒了。 被醉酒后的齐城弄得毫无办法的迟迟寒只能很无语的揉揉他的头发。齐城被揉舒服了，直接躺在迟迟寒的腿上，嘴角的笑意让迟迟寒觉得有些恍然。齐城越来越爱笑了。晚上起夜上厕所回来，顺手把迟迟寒抱回怀里的时候，嘴角也一直都是扬着的，真好。迟迟寒不自觉地低头俯身亲了下齐城的嘴唇。齐城睁眼，琥珀色的眼底全是旖旎眷恋。 我爱你。 我也是。 迟迟寒微红着脸回应，他们十指交握，窗外偶尔会有郊区烟花爆竹的声响，路边的屋子开着窗，放着震耳欲聋的新年音乐，所有的一切都喜气洋洋，一如他们以后的生活。齐城关于抑郁症病人的系列漫画在8个月以后终于完成了。上架当天，齐城听从了迟迟寒的建议，把自己这10年来画的画开了一个画展。画展很惊人，那样纯粹的来自于心灵的绝望和对生命的渴求感动了很多人。他的画展加上他的系列漫画，让人们对于心理疾病的探讨热度又一次升温。他漫画里都是普通人，大部分都是白天一切正常，笑脸迎人，晚上独自一人的时候买醉自残甚至自杀。他的每个抑郁症病人的故事都能让人找到共鸣。故事里并不是每一个人最终都能痊愈，齐城把他故事里最终离开人世的那些人称之为休息。在漫长的无止境的无法控制的苦痛中累了，所以选择了休息。他说这不算是好事，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却也不算是坏事。故事里最终得到痊愈的人也大多经历了旁人无法想象的斗争，治疗方案多种多样，可是最终最重要的仍然是陪伴和活着的希望。 在漫长的黑暗里，我们会一直幻想着有一双手温暖的牵上了就能让你彻底心安的手，它或许不能带你逃离苦痛，但是却能成为你唯一的光源，让你在挣扎中不至于忘记自己是谁。我很幸运，我在跌入泥潭不想再挣扎的时候找到了那双手，所以彻底无力的时候尝试着再试一次，或许就能幸福。 齐城和迟迟寒的故事讲完了，感谢您一路的陪伴和收听。随后还有小剧场福利奉上哦，请笑纳。 商喜周工作室参与制作的作品类型有很多，希望您能喜欢并留言，谢谢。有声世界，我们再相见。